各位观众好，又回到嚟午夜广场的历史系咁话啦。今晚我哋嘅题目咧就系虹桥直跨天南北嘅。咁啊，全部都正音噶。咁啊，要同大家讲咧，啱啦。依个题目咧就系未来我哋两星期都会处理嘅，就系同桥有关嘅话题啊。咁啊，大家都感觉到噶啦，即系喺电视上面，我哋经常都会提到喺依个月里边都会提到有关桥啊，大家点样去连接啊，种种嘅话题。咁但系讲到历史里边嘅桥同埋桥嘅历史咧，咁啊，除咗我哋讲之外咧，都唔够嘅。我啦，加齐小毛讲咧都唔够嘅，一定要请嘉宾上嚟讲嘅。咁咧就系、是、一讲到建筑咧，我必然会再请翻嚟嘅。我认为才气十足，佢次次都否认嘅。Stan 啊，黎宗耀， 多谢你，多谢。 咁啊，Stan 你好 一定会揾你噶啦，因为。尤其講到東方橋，我哋今日講嘅主題即係東方嘅各種各樣嘅建築咧，即係揾 Stan 就一定係唔會有錯嘅，啊，即係好我好欣賞嘅一位建築嘅學者。咁啊，嘉齊題目要解題喎。 係嗱，咁我哋諗起中國人咧，或者東方人啦嘅橋咧，我哋可能就往往會諗起拱橋啦，但係拱橋我哋唔係。直接即唔係就係就咪做 一個動作，唔係即係藝員嘅拱橋。 但我哋會諗起啲咩咧？會諗起即係可能講得浪漫啲嘅，好似彩虹一樣啊，虹橋啊嘛嚇。咁呢首詩句咧，其實就嚟自即係御製詩句嚟嘅，係個皇帝寫嘅，就係明朝孫中皇帝咧，即係佢嘅一首睇畫裏邊咧，去佢有感受嘅詩作。咁佢有兩句啦，彷彿相鄰漢漫遊。嚇，長橋直跨天南北嚇，咁呢個其實係講緊蕭湘八景啊，一個好出名嘅話題。咁幅畫我冇睇過，咁我幅畫咧個題目咧就叫做《洞庭秋月》，咁就係、是、所以嗰個紅橋應該係真係橋嚟，唔係彩虹橋。如果唔係夜晚就唔會有彩虹啊嘛。咁啊呢個即係橋咧，同我哋喺東方嘅世界究竟有啲咩關聯？咁啊，或者係我哋點樣透過橋，可能有好多嘅文化啦、經濟啊，或者可能係政治嘅活動啦等等，我哋都可以今日嘅話題嚟。 係啊，咁啊，我仲要講埋先嘅，即係譬如一早要講，即係譬如橋好多係都係真係好多詩句，或者喺好多裏面咧都會出現嘅。即係喺我心目中係好出名嘅，譬如好多譬如二十四橋，經常都會提到嘅。咁啊，二十四橋明月夜。即係玉人何處搞吹簫，成日都會提到、就係話同繁榮啊、繁華啊、美好嘅生活啊，連上一個光景。咁所以一講個橋咧，即係喺古典古代嘅一個想像裏面咧，都唔少有啲橋都即係幾美好或者幾美麗。即係我咁講，唔知啱唔啱先 啊？啱啊！即係詩句嚟講咧，我就以我 A level 嘅中國文學嘅程度咧，我一諗啊，即刻諗起最重要嗰一句就係船到橋頭啊，自然直。咁啊，即係冇你哋嗰啲咁高。 唔係都係， 唔係我哋都係 呢句正。 船到橋頭自然直啊！ 希望都係大家都係啊，喺啲困境裏面都船到橋頭自然直啦，係咪先？ 係冇錯。 但呢個大智慧嚟嘅，船到橋頭自然直。其實我哋講好多東方嘅橋咧，就係船同埋橋之間咧嘅合作同埋矛盾啊。咁特別係嗰啲江南經濟咧，如果冇船就即係就要靠橋。咁但係有橋嘅話咧，可能就會阻住啲船。我哋陣間講多啲。 好啊，阿 Stan 咁點啊？今日我哋講橋應該講咩先咧？ 首先又係即係譬如我上堂咧，好中意先問啲同學問題嘅，咁、哦、我又試下就問下各位嚇、哦，有啲常識題咧，或者有少少都算係 IQ 題嘅。 Stan 啲常識好大件事， 係咯，幫我一問得又多啊，可以俾人問下，俾人問下。 係啊，咁你哋有冇諗過即係喺中國裏面咧，即係最多人行過嘅橋？是咩橋呢？嗱，唔計車啊，嚇，唔計車行，人行嘅，計又唔計人次啊，即係重複同一個人行又唔計啊，即係最多人去過嘅橋。咁你估係邊一條橋咧？ 盧溝橋。 我都係覺得盧溝橋 好大機會係，我想覺得起碼1937年嘅時候應該好多人操過。 你應該係自古以嚟， 自古以嚟 計嘅總和。 丹巴嗰啲嗰度太近啦。 我哋一陣都可以講下嘅。 唔係你頭先我即刻諗就係諗到係奈何橋嘅。嗯、不過你就係講人噶嘛，人都要，係咪應該係人都要經過？不過佢唔係人嘅狀態之下啦。咁我相信係應該係商業啊、政治好繁華嘅地方，經常都有人出入嘅。 可能係啲皇宮啦，啲咁啲地方。 上海，因為呢啲唔係北京嘅上海，即、嗯、係我相信係啲地方。 皇宮會多啲機會。 好啊，或者我又開估咧，嗱，其實啲開估咧冇正式統計過嘅，幫我估計嘅啫。我去估計最，譬如全中國最多人去過嘅一個旅遊景點，係嘛？咁就我覺得係北京嘅紫禁城。咁啊，紫禁城如果你入去嘅時候咧，外面咧一定經過所謂嘅外金水橋嘅，嚇咁樣。 就依條啦。 咁我冇統計之下，我覺得呢個應該係計人，即係你問全中國有幾多人去過，可能。即係最好多人都係真係會去過呢、這個、即係紫禁城， 我都有去過， 勁過 啦，係啦， 咁啊，咁如果係咁，我又問第二條啦嚇。咁、第二條就唔係最多生人行過，就係最多死人嘅。咁啊，究竟係咩橋咧？ 正話啲路橋仲唔係做乜路橋？ 又唔係 死人， 唔係戰爭嗰啲， 又 冇應該嗱，我覺得就唔係戰爭嗰啲，即係死人， 唔係路橋啊，係咪啊？ 最多死人行過， 會唔會係金銀橋啊？ 金死人 會唔會係啊？ 嗱咁啦，嗱都 真係估唔到啊，真係。 嗱我即係有少出奇嘅，其實你頭先咧預先咧已經破咗我條橋㗎啦。其實就真，我認為就係奈何橋， okay, okay, 真係最多死人嘅。咁啊，至於奈何橋其實就我。即係主要都係中國嘅一個傳說啦嚇，咁我認為即係如果我喺我諗最多山人行過，咁我順便又諗埋最多死人，咁就係應該係奈何橋。咁但係奈何橋其實現實裏面究竟有冇奈何橋呢？其實正常冇，但係其實講真咧，由喺四川譬如豐都嚇呢、這個地方被譽為鬼城，咁佢其實又真係有人起咗一條叫做即係奈何橋去叫做實現呢一個傳說嘅， 跟住奈何橋，至嗰係咪應該三峽工程嘅時候都沉咗落去啦？應該全部都即係舊個豐都鬼城裏面啲好多嘢都沉曬落喺個底度。咁但係之後又搬走咗去新嘅重建啦。咁我想講咧，真係要講呢啲咩神話嘅橋或者東方嘅想像咧，其實真係唔少嘅文化裏面死亡同橋係有關係嘅。即係譬如即係可能好出名一個即係卡通片裏面有個墨西哥嘅啲死亡嘅神話裏面同橋有關係啦。東方譬如日本有啲嘅死亡嘅部分會同河川同埋過橋有關係啦。咁呢個其實好多嘅文學或者文藝作品裏面都有啲描述或者寫。咁之後我哋一陣間都會講。咁即係第一兩條問題你問我哋啦，其實都係想我哋諗翻就係橋可能同我哋嘅日常嘅生活啊，好多各種嘅部分係好多關係嘅。咁有邊個人冇聽過奈何橋嘅故事咧？同埋嗰個奈何橋上萬婆湯飲唔飲？亦都可能係唔少嘅男人喺唔同嘅年份裏面有唔同答案嘅一件事係咪？ 女人都係嘅，女人都係。 梗唔飲啦，係咪啊？知呢個節目最多講嘅就係我個老婆嘛，大家都講一次。係 啊係啊， 點會捨得飲咧？係咪？ 不過我哋 可以喺下一世再重遇嘅， 係啊。不過我哋今日講橋咧，其實喺特別東亞世界，我諗大家都會同意橋係一個好重要嘅元素去睇，無論係建築史啊，定話係切入去睇文化。因為喺我哋中國傳統嘅園林建築入面，我哋有個格局，所謂三山一水，即係我哋一定要做嗰啲咩先山出嚟，咁又一定要有水池啦，最好。咁如果喺皇家園林入面一定有啲好大嘅水池，嗰啲咩昆明池嗰啲咧，咁變咗如果有個池喺度嘅時候，有啲遠嘅一啲，譬如可能有石房啊、水榭啊，甚至乎有整個人工島出嚟，係可以俾你遊覽喺個池入面嘅時候，橋就變成一個好重要實利嘅因素。而事實上佢亦都變成咗建築入面一個好不能遺漏嘅一個好重要嘅元素。 係咯，即係講我哋講東方橋好重要嘅元素。咁東方橋咧講東方橋嘅意思，其實係講緊啲乜嘢嘅咧？ 如果嗱用建築嘅角度嚟睇，咁我先關注結構嗰方面啦。因為嗱，如果你問我東方嘅橋，或者尤其係中國啦，即係中國同西方好多時，我哋會第一時間會咁樣去比較啊。咁我覺得中國嘅橋同西方嘅橋喺個結構上面。有一啲分別嘅，但如果你相對於唔計橋計建築物，即係屋宇嚟講咧，中國同西方嗰個結構就有好大嘅對比啦。譬如係東方主要就係用木結構嚇、啊，就係、是、一啲輕型嘅，甚至乎有斗拱啊。咁西方咧就係、是、用一啲硬啲嘅牆體啦，即係 即係牆壁嗰個嗰啲牆體啦，然後開窿咁去做一啲所謂嘅拱形出嚟。咁呢個好處就係、是、個跨度係比較大。咁呢一個就係東方同西方嘅屋宇最大分別。咁但係反而咧橋嗰方面咧，中國同西方咧，我睇到咧嗰、那個分別咧就唔係咁大，因為中國反而咧就好多時候都係用類似有少少似西方嘅嗰啲石拱形嘅結構嘅嚇咁樣。 即所以其橋嘅結構或者早期嘅東方橋，一講東方橋，其實都係講緊啲拱橋，可唔可以咁理解？ 中國同樣係有木橋啦。咁當佢做木橋嘅時候，亦都係用所謂嘅框架結構嘅，即係用柱啦、梁啦呢啲啦，甚至乎有好少數咧都會甚至乎出現嗰啲斗拱嘅嚇。咁、但係咧，基本上去到譬如隋代嚇、有一條好出名嘅橋，安濟橋喺趙縣嘅，咁佢就係、是、已經用緊一個咁樣嘅石拱形嘅結構，咁咧佢嘅好處就係令到即係喺條河嘅中間咧，因為佢用石拱嘅可以做到嘅跨度係比較大，比起一般你用木啊嗰啲咁嘅框架結構，咁就係可以喺河嘅中間唔需要有任何嘅橋墩啊咁樣啦，咁嗰個亦都係好多時譬如一般中國建築史嘅學者去作為一個證明，就係話中國其實唔係淨係識得用木結構嘅，佢嘅石結構甚至乎佢嘅石拱嘅結構咧，亦都係可以媲美西方嘅。咁當然啦，我哋譬如睇翻隋代嘅時候，喺西方嚟講，可能係中世紀啦，已經去到。咁喺嗰陣時嘅西方嘅用拱啦，甚至乎鑽或者係穹窿呢啲咁嘅大型嘅石結構咧，其實已經去到嗰、那個比例啊，已經好巨大啦，亦都係如果你做屋頂嘅時候，複雜性係更加大。咁當時嘅呢一條安濟橋嗰個石拱，相對嚟講咧，可以話係有啲小兒科噶啦，已經嚇。 喂，但係即係我想講翻咧，就係阿李若瑟喺中國科學技術史裏邊咧，就好系統咁樣去講過中國個橋嘅歷史同埋發展咧。佢又講歸類咗四類橋，咁亦都有個時間先後。即係第一類咧，就係嗰個所謂架木橋，就係將啲木架嗰個結構。咁第二樣咧，就係所謂橫木橋啊。橫木橋就係可能整好一個木架之後，或者整好其他一個架構之後咧，然後將佢砌埋，嗰個跨度又闊啲。再好啲咧，或者再 popular 啲咧，就係個拱橋啦。咁然後最闊嘅就係吊橋。咁啊，呢個係好系統咁樣，佢都介紹過一次。 勁啊！咁啊，今節咧有鬼神講個結構啊，咁咧中間好多開展咗嘅話題咧，下一節會繼續同大家討論嘅。各位觀眾好，翻到嚟第二節嘅歷史係咁話。咁上一節我哋已經講到橋係一個城市或者一個地方裏面嘅重要性啦，或者佢本身橋就係俾好多人行嘅地方。咁我哋如果淨係講人，主要係人行嘅橋嚟講咧，我哋話好多時咧，佢都會演變成為嗰個城市裏面一啲好繁華繁榮嘅一啲商業部分。其實好容易被理解啫，因為橋嘅兩岸嘅人咧，你要過河去對方。就只能夠過橋嘅啫，咁一係你就喺啲河岸度用啲小船去做接駁啦。咁但係點你都同橋嘅方便程度係冇辦法相比，咁所以咧橋嘅兩邊咧一旁附近咧就會成為一啲好繁華嘅地方啦。舉例來說，北京嘅天橋咧喺民國時期經常被提到咧係一個各種嘅表演啦、雜耍啦、買賣嘅一個地方，咁亦都係即係譬如即係好出名嘅一啲嘅小説都會提到啊天橋嘅雜耍啊，天橋嘅部分係好重要。咁所以橋其實同商業嘅經商咧係有千絲萬縷嘅一個關係喺度。 喂，橋嗰個連結嘅即係作用咧，喺中國尤其是江南地方咧，係特別明顯。但係明顯就係、是、即係大家可以見到，如果過河你冇橋嘅話，有咩辦法？其實唔係完全冇辦法，喺長言都提過，咁可能用船啦。咁如果可能一啲好闊嘅江面上面，其實起橋都係好困難。即係到近代可能先有辦法跨到即係長江嘅地方，真係起到條橋嘅啫。咁但係當然唔係冇辦法啦，都有啲計嘅。咁但係即係要真係整條好穩陣結構嘅橋咧，可能都係困難。方便嘅低成本嘅方法就係有渡船啦。咁但係渡船嘅話，我哋都知嗰種唔方便同埋不穩定性。個渡船穩陣可能就會沉船。咁啊，或者唔係成日都有船嘅。咁要等好耐嘅，凡此種種。咁但係咧，大江就可能有渡船可以過。咁但係其實如果一啲小河咧，咁點過河咧？咁如果你攞住貨物嘅話，更加就你唯有依靠搵到船家，你先可以過到。但如果你嘢唔係好多嘅，淨係一身細軟咁樣諗住去 渡河，咁啊点过咧？咁我曾经见过个例子咧，就系喺明朝后期啊，万历天启年间啦，咁就有个喺崇光府一带，即、就、系、是、上海一带咧嘅一个判毒嘅闸啦，咁里边咧就有个案例，就系讲有位仁兄咧，佢就要去过河，但系冇船啦，就除晒所有衫，将所有衫咧包好晒咧，摆喺头顶，咁然后咧就游水过河。咁游水过河之后咧，咁发生啲咩事咧？点解会喺个判毒，即系喺个案例里边出现咧？就系佢俾人杀咗。一过河，你嗰啲贼佬睇到你喺边个位，等你上岸，然后就搞掂你。咁啊，即系总之呢单谋杀案就即系后尾就被发现啦。原来系因为过河咧，不遂，咁而有发生嘅。咁嗱呢样嘢咧，咁令我哋谂起就系、是，如果有个桥梁喺度，呢种案件就绝对唔会发生。咁但系亦都有个问题，就系唔系我哋所有过河嘅位置咧，或者我哋想过河嘅时候就会有桥，就会有船啊等等呢啲咁嘅工具。咁啊，即系所以即系有桥嘅话。其实就是应该大家选择路线一个优先嘅选择嘅地方啦。咁但系喺江南一带咧，中国嘅江南一带喺明清时期尤其是，咁我哋见到个情况就系咩咧？好多地方咧都争相去起一啲桥，因为起完桥之后咧，我哋明知嗰啲商业咧就会喺啲地方集中。咁而起桥亦都唔会乱起嘅，咁通常都系两岸嗰个位置比较短一啲，吓个水流唔系特别湍急，咁啊然后起。咁但系就有个矛盾，头先我哋阿 Stan 讲到船到桥头自然直，咁呢个系真嘅。咁但系问题咧就系、是、船同埋桥咧喺个竞争里边，个竞争就唔系佢哋边个过河，而系船系往往系水路交通里边重要嘅工具。如果系一个小船，可能经过一条小桥唔系问题，但系如果一条小桥起咗喺度，有个大船想经过，可能经过唔到。所以桥嘅建设往往会系交通水路交通嘅阻碍嘅。咁如果但當然啦，我哋睇過《清明上河圖》，知道中國啲船好聰明，啲桅杆如果係大船嘅話，可以放落嚟。咁但我亦都唔見過唔少記載，就去講到，即係譬如喺明朝、清朝咧，嗰啲水路交通嗰啲指南咧，就會提醒嗰啲商人，呢、這個地方咧好多小橋，嗰啲桅同埋帆咧，即係要放落嚟咧唔方便，你唔好行。咁、所以即係呢個矛盾，我哋可以見到係我哋有技術可以做到放低桅杆去過啲橋，但係橋本身呢佢成為一個阻礙，就係不爭嘅事實。咁所以個矛盾就係、是、究竟佢令到兩岸嘅連結帶嚟大啲嘅利益啦，抑或佢可能係到河道嘅阻礙，會影響到嗰、那個即係、就是、運輸嘅利益啦。咁呢個係永遠嘅矛盾嚟。 你呢個矛盾令我諗起即係、就是、我而家冇咗啦，大澳啊。大澳咧，曾經即係我細個去嘅時候咧，都仲係好即係有個阿婆，就有隻船仔過其中一條橋，跟住就有一條嘅繩咁啊，橫跨兩邊嘅嘛，即係嗰條 橫水道， 橫水道。咁啊，嗰陣時就好慣嘅，覺得即係唔知一蚊幾毫咁咧，就俾錢佢就幫你用人手咁樣拉嗰條咁嘅纜，咁就可以過橋。咁後屘。我知道再即係不斷發展咧，就起咗新橋咧。咁我睇過有新聞都有講過話，喂，咁樣咪令到嗰啲阿婆就冇咗一個新界咁樣咧。咁我即時就諗起呢樣嘢咯嚇。咁啊，橋都係即係有時起咗條橋，你頭先所講嘅就令到同船其實係一個競爭嘅對手嚟噶嘛，係咪？咁又諗起譬如你頭先講嘅江南嗰一帶啦，即係。嘅水鄉啦，特別多，即係蘇州附近嗰啲咁嘅水鄉啦。咁如果講到去個結構方面啦，點解即係中國嘅江南水鄉去到清朝嘅時候，當佢嘅譬如佢嘅磚同石嘅技術係越嚟越去發達嘅時候咧，佢哋就選擇咗係即係主要都係用呢個石做一啲拱橋，就唔會用一般譬如中國建築常用嘅木結構。咁一來咧就係、是用木起嘅橋咧，其實嗰個耐用程度係好低嘅。咁石咧係耐用好多嘅，而拱呢樣嘢咧，亦都頭先提過啦，即係個可以做到跨度，正常嚟講係比較闊嘅。咁啊唔需要喺中間又加啲橋等去阻住嗰條河流啦。咁另外就係拱呢個形狀，因為佢中間嗰度係特別高噶嘛，咁亦都係方便啲河去過嘅。即係譬如當我哋去到嗰啲蘇州啊、周莊嗰度咧，好其實絕大部分都係用呢啲咁嘅石拱橋，而唔會用一般嘅木嘅梁嚟到做橋嘅。 喂，今日會講多啲日本嘢咧，咁所以我之前去預備我哋呢一個講啦，我都睇好多日本學者啲研究。咁有位前輩學者川勝壽先生咧，佢就即係集中去講過咧紅橋同埋江南明清江南市鎮發展之間嘅關係。咁佢裏面咧都提過幾點咧，我覺得好有意思啊。但佢研究詳情我唔講太多啦，即係太長啦。如果唔係，咁但係佢裏面提到幾點咧，我覺得同阿 Stan 頭先提嘅某啲論點，同埋我頭先講嗰個即係橋與嗰個船之間嗰個矛盾咧，係可以有啲關係。咁首先就係我哋見到喺江南市鎮好多嘅，作為一個江南水路裏面咧，其實好多嗰啲上落點咧就係橋嚟。啊！即係所以水路交通咧，其實對橋都好重要嘅。原因就係橋呢個位置咧，係連結到陸路啊。咁所以你喺水路想運輸去到陸路嗰個轉折點，個轉口港咧就係個橋嘅位置。即係呢個係第一。第二咧就係佢提到咧喺譬如元朝、宋朝以嚟嚇，即係其實好多江南嘅橋已經起咗噶啦。咁但係以木結構為主嘅。但係到明朝中期開始，大概係嘉靖期間啦，就有個運動啊。就好多人開始將啲木橋改做石橋，嚇、即係咁樣嘅。咁頭先阿 Stan 提到嗰個拱啊，嗰啲位置可能就係讓啲船可以更容易通過。咁可能就係解決到頭先我哋講嗰個矛盾其中一個好重要嘅方法啦。咁第三個我淨係想提下川勝壽嘅研究咧，就係佢提到起橋係咩人。咁好多人咧係會起橋嘅。咁但係咧喺明朝初期之前咧，主要都係官員佢哋去主動起橋。咁但係到明朝中期開始咧，就好多士绅咧，佢哋就出面去建橋，咁或者係啲大嘅家族啦，佢哋就會集資啦，或者係向普羅嘅百姓去籌款。咁另外仲有啲咩？仲有僧人，即係佛教嘅僧人咧，佢亦都好主動去起橋，咁以至到佢哋產生嗰啲競爭。但到明朝晚期開始咧，有一種人咧好得意嘅，就係女人啦。就女性咧，好多時候可能寡婦啊，或者佢哋經營棉布啊、絲綢啊等等賺到錢咧，佢哋就用佢哋啲錢嚟起橋。咁而起橋咧，佢哋往往嘅成果咧，點解會有咁多研究可以出到嚟咧？除咗啲橋嘅實物可能存在住之外咧，就是、地方志咧會記錄佢哋落嚟。咁而起橋呢樣嘢，地方志會記錄落嚟咩意思咧？就係你做呢件嘅行為係會被流芳百世嘅。所以點解殺人放火金腰帶 收橋啊？ 最有絲鞋嘅。啊，咁係一個即係好好嘅即係善行啦，咁以至到吸引好多中國人咧會願意去起橋。 係頭先嘉齊講到咧，即係咧即刻可以連結，就係道教入面咧，我哋要講緊做善事啊，即係要修橋係其中一個最重要。所以我哋往往會有陣時喺啲橋嘅兩端咧，見到有啲碑銘啊，佢會記低咗一啲可能善長人翁嘅豐功偉績啊。咁但係頭先大家都提到，可能話好多水道交集嘅地方咧。橋梁當然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建築物啦，去作為一個交通啦、物流啦，以至促進一個貿易啦。但另一個重要嘅 point 就係頭先都講到話，會唔會出現橋與呢一個船之間嘅嗰個矛盾呢？咁可能又會有啲互相嘅促進嘅，即係啲船當越嚟越大嘅時候咧，啲橋咪起得越嚟越好咯，越嚟越高咯，即係會有一個互相促進嘅作用。但我哋可以想象嘅就係橋喺好多歷史上面好多面上都扮演重要嘅角色啊。譬如話我哋如果睇三國時代咧，好多戰爭都會喺呢個江南一帶。咁你又見到長板橋啦，跟住阿張飛喺度人王立啦，企喺度凍喺度，跟住咧，所以嗰啲橋去扮演嘅嗰個角色喺歷史上面其實係非常之重要，無論喺商業啊、宗教啊，以至到結構上面、技術等等各方面。 我又係中意睇戲啦，咁啊睇戲咧又係成日都會出現橋咧，係一啲譬如戰爭啊，或者係譬如你睇魔界咧，好中意嘅嘛，即係喺個橋度喺度跑，跟住後面咧喺度冧緊啲橋，即係俾人追啊！咁呢啲係一啲好好嘅營造一啲衝突啊，或者係一啲動作場面嘅嘛。咁喺戰爭上面咧，譬如嗱最出名啦嚇，近代啊七七盧溝橋事件啦，其實我又睇到另外有一個事件咧，即係呢個紅軍啊，當年即係長征嚇，有一個喺四川嘅飛奪泸定桥呢个咁嘅故仔，咁咧我睇呢个资料咧，觉得哇真系神奇嘅，真系，即系嗰阵时就系话，即系红军就系喺一条已经俾国军拆咗嘅桥，咁但系嗰条桥系咩桥咧？所谓嘅索桥啊，即系啲铁索桥，咁咧拆晒啲板之后咧，剩翻剩翻铁索铁链，咁咧嗰啲红军咧就系可以咧系即係擒，即係攀爬嗰啲咁嘅鐵索一路過去，兩邊咧喺佢後邊同前面咧不斷咁開， 可以搖下搖下啲國軍。 咁佢但係佢過點樣過咧？佢每人咧拎住一塊板咁咧就 你拆咗啲板，我自己每人孭咗塊板去一路行，一路再鋪翻落去，咁啊好神奇嘅，我聽起上嚟。咁至於歷史上面係咪真係有啲，似乎亦都係有一啲爭議性喺度嘅，咁但係就形成一個即係好好嘅一個宣傳，一個好勇猛嘅展示咁樣嘅古仔。 係長征係好多古仔喺裏面嘅，的確係好。好神奇嘅一個結果啦，即係簡單講就係圍剿不成功，即係非佢哋係即係非常之好神奇嘅一個戰史裏面嘅故事。咁呢、這個之後有機會都可以再同大家分享。咁你問我就分享埋一個咧，就係咩咧？就嗰個叫一條橋都冇，就係咩咧？邊城，邊城裏面咧就係撐渡船過河。咁咧就係咩咧？嗰、那個女人記得啦，兩兄弟，一個咧就係渡船，一個繼承咧就係展方啊，即係生產能力。咁、你諗下咧，你中意一個男仔撐渡，幫你個阿爺撐渡船，定係繼承一個展方咧？當時邊城個女子咧，當然係想要渡船啦。唔知今日大家點？各位观众好，翻到嚟第三节嘅历史系咁话，咁上一次讲咗好多中国桥里边同经济、商业、贸易嘅故事嘅，其实对观众嚟讲都唔陌生嘅。譬如《清明上河图》里边咧，其实最繁荣、最多人讲嘅嗰个部分咧，就系天桥嘅位置，就系嗰度嗰个位，嗰、那个位咧就系点样去虹桥位啦，大家点样去过岸，然后大家喺度繁荣嘅商业，亦都有正话嘉齐讲嗰个船喺隔篱尝试去驶入去河口嗰种嘅繁华、繁荣、上落货嘅景象。咁所以其实，大家要找清明上河圖就唔使到出圖，我相信觀眾能夠自己去找得到。咁但係其實嗰個部分你都見到嗰種商業貿易嘅脈搏啊，或者繁華之處係點嘅。咁啊，但係除咗中國嘅好多嘅橋，即係東方橋，都有日本都有好多嘅橋嘅元素咧，都值得我哋去睇一睇或者參考。 其實即係講橋咧，同埋船之間嘅矛盾咧，一樣咧。如果解決到嘅話咧，係一個好重要嘅工程上面同埋商業上面嘅成就嚟，就係嗰個橋嘅斜度啊。 嗯， 係即係你俾船過到，咁你可能就要個拱好高嘅。咁我哋講紅橋佢精彩嘅地方就係佢可能係個波度又唔高，但係實際上做出嚟嗰、那個即係喺橋下嘅空間就足夠俾船去經過，咁呢啲就係即係中國喺工程上面咧好多重要嘅即係發展嘅一啲里程碑啦。咁原本由可能木結構嘅，譬如《清明上河圖》裏面我哋見到嘅紅橋，咁但係逐漸發展到好多嘅石橋出現。 咁你講嗰啲個要分清楚喎。宋代嘅張澤端嘅版本咧，就係木橋咧，所謂嘅好似兩隻手交叉咁樣嘅相間結構。但係去到咧清朝啊，或者明朝嗰啲版本，就變翻係石拱橋。 係啊， 呢個就最正咯，即係嗰啲林墓前代畫作咧，佢經常就會將喺佢所身處嘅時代咧，嗰個文明搬咗落去。 呢個都係中國特色，自古以來都係咁啊。 即係 改圖係必須 嘅。呢個木橋由石橋嘅轉變咧，唔係淨係《清明上河圖》喺佢嗰個被流傳的過程裏面那個發展咁簡單，仲有一個好實際的例子。咁我哋頭先講到明朝後期出現咗一啲木橋改裝，即係將佢改造成石橋嘅一個過程啦。咁但係有一個好重要嘅例子，對於改朝換代啦，對於即係成個中國歷史嘅發展咧，都有一定嘅意義。呢個例子咧就係明朝元末明初啦，朱元璋同陳友諒爭霸過程裏面咧，其中一場重要嘅戰爭就係江東橋之戰。江東橋之戰咧，呢個江東橋嘅地方咧就喺南京城嘅城門外。咁當時陳友諒咧啱啱弑君啦，即係佢原本個君主係徐秀辉，咁佢但系即系攞咗佢嘅兵咧，然后就即刻要去打佢嘅重要对手嘅朱元璋。咁喺呢个江东桥之战咧，有啲咩特别嘅发生咧？就原来江东桥咧就系连接长江同埋秦淮河一个即系重要嘅即系联络点嚟。咁即系所以江东桥嘅位置咧就系进入秦淮河即系一个关键嚟。咁而陈友谅咧佢嘅军队咧特点就系佢啲巨舰啊嘛。即係如果佢啲巨艦能夠駛入呢個秦淮河咧，基本上南京城咧就好容易攻得入噶啦。咁而咧當時即係原來嗰個江東橋咧就係一個木結構嘅橋嚟，咁即係所以陳友諒咧就覺得係有少少問題。但係如果能夠譬如可能有啲人可能幫佢搞掂條橋，咁佢可以長驅直進啦。 咁啊，而喺就喺呢個時候咧，咁啊，陳友諒就思考緊究竟點樣去進入嘅呢條橋嘅位咧。阿朱元璋有個考慮，因為嗰啲船係細船嘅，如果同佢進行海戰嘅，即係空多吉少。咁啊，水戰啦，唔係海戰。咁啊，就係呢個時候咧，佢一定要引啊陳友諒咧落船去同佢落戰先得。咁但係條橋如果係咁樣，又唔係好擋到陳友諒喎。咁點咧？佢就用反間計，呢個反間計經典㗎啦。咁就有個陳友諒陣營原本投降蓋俾佢嘅，叫康茂才嘅人物，佢就叫阿康茂才，喂你同阿陳友諒講啊，話你開條橋啊，即係搞掂條橋，然後等佢可以進入。咁啊，陳友諒咧後屘都係半信半疑，咁結果就信咗。咁好啦，第二日約埋咧就去攻呢個江東橋。咁但係江東橋咧，原來朱元璋喺之後秘密進行咗工程，又將個江東橋咧由木橋改做石橋。 嗯， 陳友諒嘅艦隊突然之間去到江東橋前面 塞車， 哦， 瀨曬嘢， 佢嘅巨艦就唔可以打破呢、這個， 都拆唔到佢， 係啦，拆唔切啦，咁樣， 燒又燒唔到， 所以被逼要同佢進行陸戰啊， 嗯， 咁啊，結果就俾阿朱元璋打敗。咁呢個江東橋由木橋變成石橋嘅過程，即係反映咗嗰、那個即係橋嘅結構，邊個係硬淨啲之外咧，即係仲有一個特點啊，我就覺得係即係喺中國橋少反映啲，就是、橋都有佢嘅防衛嘅意義嘅，咁雖然唔及西方嗰啲情況，我哋以後會同大家再講多啲啦。咁但係即係中國嘅橋，即係如果係石結構嘅話咧，即係某程度上都同佢可以抵擋火啊、擋進攻啊有啲關係。 嗱，頭先我講好多實用嘅嘢啦，經濟啦、擋火啦、擋進攻啦、結構啦嗰啲部分。但係咧橋咧真係要講靚唔靚、正唔正，即係你問我請 Stan 過嚟咧， 一定要 美感美學咧，一定要戴上關係先得。喂 ，Stan 到你發揮嘅時候啦，呢個時候日本橋點睇？ 日本嘅橋首先啊，唔講結構住啦，即係日本好多時啲建築咧就好詩意，或者我哋去聯想好多即係超現實嘅事情啦。咁日本嘅橋其實對於宗教嚟講都幾大嘅關係嘅，我去睇嗱譬如咧好多時橋其實喺日本嗰個概念嚟講就係一個渡過一個兩個唔同嘅世界咁樣嘅情況，有啲似一開頭我哋講奈何橋咁、一個人間同埋呢個陰間之間嗰個咁嘅咁嗰個咩聯繫咧。咁但係譬如喺神道教嚟講咧，一般嘅神社如果我哋去呢、這個譬如伊勢神宮嚇，咁、我去過呢個地方，咁佢其實日本嘅嗰啲神宮嘅門口通常咧都會有一個嘅所謂鳥居啊，一個木框啦嚇。咁而喺伊勢神宮呢個地方咧，咁佢嗰啲咁嘅鳥居嘅木框咧，嗱佢其實超過一個鳥居嘅。咁但係咧好多時咧，佢嘅鳥居咧就同另外一樣嘢係形成即係一 pair 咁樣嘅，就係橋。咁其實就係話佢用呢一個咁嘅鳥居作為分隔呢、這個所謂外邊嘅世俗嘅地方同埋呢個神宮裏面一個比較神聖嘅地方之間啊、有啲人話呢個係一個結界嘅地方， 空間嘅絕 係啦。咁所以如果你係過咗呢個鳥居之後咧，再加多一條橋咧，就有更加加強呢、這、一個即係、就是、世俗同埋呢個神聖之間嗰個咁嘅分界線喺度。咁而另外譬如如果講佛教啊，咁有好多時。我哋好多佛寺咧，其實都會有好多嘅橋嘅，嗱，又譬如我去過宇治啊，嚇，好出名嘅平等院、鳳凰堂咁樣啦，嚇，咁好多時咧，嗰啲咁嘅佛寺咧，日本嘅佛寺都有一啲，譬如好似呢啲咁嘅有少少拱形嘅嚇，但係通常嚟講咧，都係攞用木嘅結構嚟做嘅。咁喺一般嘅佛寺會出現啦，甚至乎曾經譬如好流行嘅當時嘅所謂沉甸造嘅住宅裏面都有嘅，而一般嘅城市裏面咧都有嘅。咁但係如果我哋去比較日本同埋中國嘅橋嘅結構啊，我頭先就話係中國嘅橋。反而咧就同西方嘅譬如石拱嘅結構有好多嘅即係類似啊，咁反而日本咧嚇同樣都係受中國嘅建築嘅文化影響，但係咧反而佢又好似更加堅持，即係用翻木呢一個結構嚟做橋，反而佢哋嘅譬如石拱橋，其實可能第一條可能要去到。呢、這個十七世紀嚇喺長崎嗰度會出現啦，甚至亦都係嗰度亦都嗰陣時有好多 突然間喺呢個九州一帶咧有好多嘅石拱橋出現。咁有啲人話其實係同中國喺嗰度即係比較多啲中國人去嗰度經商咧有關嘅嚇。咁、但係咧同時其實一路去到要去到明治時代咧，之前咧其實都仲係大量嘅木橋。咁去到明治嘅時候，當真係受到西方影響，佢哋真係冇辦法啦。即係真係你當你起橋嘅時候，你就唔係淨係講緊個屋嗰、那個屋頂嘅形狀問題，係你要考慮到真係好 practical 嘅，就係個跨度。咁你要用木嚟到做一個大跨度，其實係好難嘅。咁、所以咧就大量嘅轉變咗嗰個成個結構啦，或者嗰個人嗰、那個美學咧，都係轉變咗由輕型嘅木結構就變咗係。做呢一個石拱呢啲咁穩重嘅、咁厚重嘅風格。 譬如我咁問你啦，即係日本橋裏邊，即係你正話講中國橋嘅時候，都有好多中國嘅橋同歷史文化嘅連結啦。咁譬如講到日本嘅橋裏邊，有冇啲日本橋你覺得話都幾多故事，或者佢裏邊好多即係意味喺裏邊 咧？嗯，係啊。嗱，譬如咧，呢個源氏物語啦，嚇，咁啊，最後嘅所謂語字十帖最後嗰個部分，咁又有有講到橋，有一句有一篇叫橋基啦，嚇，有夢浮橋啦，咁、橋基其實就係喺日本嚟講都係話即係保有一種講法就係保佑嘅，係啲人過橋嘅嚇嘅一個神靈啦嚇，咁、但係咧又有另一啲講法咧，其實就係一啲女鬼嘅形象嚟喎。其實就係即係係話生前一啲女性咁，佢因為出於妒忌咁啊，可能有啲走火入魔啊，或者死咗之後變成厲鬼啊咁，所以喬基咧另一種形象就係戴住一個咧，即係一個鐵框咁嘅頭盔，上面插住三支蠟燭咁，呢、這個都係日本另一個 喺手中自從啲漫畫入 好多嘅有個鬼形象， 可能係靈，可能係。即係鬼係嘛？即係一係就百鬼夜行嗰款，一係就係靈啊，保護條橋或者保護個行人嘅個形象。係 啊，咁所以亦都好多即係日本其實橋呢樣嘢都係聯繫到譬如死亡啊、鬼神啊呢啲咁嗱，又講下譬如京都啊，京都又有又有譬如一條三條大橋嚇呢一個地方，即係日本京都嗰時就分咗，即係好多條街咁樣，即係排落去咁啊。其中一條街就三條，咁三條大橋咧，其實就係由即係駁去東京嗰邊啊，江湖嗰邊啊嘅所謂東海道。 係 咁去到西邊京都嘅時候嗰、那個入口嚟嘅。咁如果你講翻京都嗰時，其實冇正式城牆。咁冇城牆咁，但係其實只有可能係南面啦，有羅城門咁樣作為一個禮儀性嘅。咁所以其他地方咧，你入去呢個京都京城，其實就唔係話過城門嘅，就反而係過橋嘅，即係橋作為一個入口。咁所以咧，這個駁住東海道嗰條嘅三條大橋，其實就係最多人去到嘅，就變咗好似一個城門咁樣集中曬啲人喺嗰度嘅。咁而咁多人去到嘅地方咧，咁啊真係反而係這個嘅反而係即係令到好多日本嘅即係當時政府嚇佢去做呢一啲咁樣嘅管治嘅時候咧，好多時都要用靠呢啲咁嘅行刑啊咁樣嘅公開示眾啊呢啲咁嘅情況去做嘅。咁所以就譬如喺三條大橋就係好多呢啲嚇斬頭啊行刑啊呢啲咁嘅事件喺嗰度發生。 即係嗰條橋就係最旺嘅，但同一時間嗰條橋亦都係發生好多死人嘅事喺嗰度發生嘅。 系啦，咁亦都即係最多，即係佢特登係揀一個最多人嘅地方喺嗰度去做呢啲咁嘅行刑。 喂，所以咧喺日本嘅世界，佢哋跨越嘅橋嘅時候，都係跨越咗一唔同嘅空間。嗱，我哋其實有時咧可能會諗啲橋有咩社會功能、咩經濟功能，但係有冇諗過行嗰條橋上面嘅使用者嘅感受？過橋的人佢哋諗緊啲咩嘅咧？其實日本人可能佢哋過橋嘅時候，同中國人過橋佢哋嗰個心態會有啲唔同。佢哋會係可能進入到另一個世界，或者係進入咗另一個可能係同佢哋原本生活唔同嘅空間，可能由野進入城，即係喺外城外進入城裏面，係咪一個唔同嘅心態？咁呢樣嘢，全世界各地過橋的人應該都有唔同嘅諗法。 對我嚟講，即係美學嗰個問題咧，一直都係點樣將日常生活嘅內心感受轉移成為一啲具體嘅，譬如建築啊、文學啊、文化裏面所展現。如果做到嘅咧，就係美。 各位观众好，翻到嚟最后一节嘅历史系咁话啦。咁又必须要强调嘅，小毛咧喺学人串写科之后咧，就爱上咗出图啊。咁啊，会为大家本季咧用图文介绍咧其他重要嘅桥。 我要澄清，我一直都有出图噶，我以前都有出过噶。唔好讲到我好似去完 佢去写科之后，好似经过条桥一样。 冇错， 个人唔同咗， 我经历咗个结界。 唔系，系因为今日阿 Stan 咧实在太正，佢讲咗一样嘢就系桥同一啲个精神境界连结嘅东西。咁、我自己都有注意东南亚史啦，咁样喺东亚啦，其实或者包括埋东南亚嘅地方，好多一啲文化上面嘅东西都会同桥有密切嘅一个关联。咁或者咧就先先讲第一个故事先，咁就系关于高欧丽始祖，即系呢个高欧丽开国嘅国王啊，朱蒙啊，即系呢个东明圣王阿太祖佢嘅神话。咁我姑且就叫呢个神话叫激水生桥，其实就讲呢个朱蒙咧，朱蒙就系都系个神化嘅人啦，又系呢一个七岁就已经系神箭手，因为朱蒙呢个名咧喺扶余语入边咧就系解神箭手咁解。咁佢就系高欧丽嘅开国始祖。咁但系每一个开国君主都会有一个俾人追杀啊，同埋同群雄逐鹿中原嘅故仔，咁佢都有。咁呢个故事就讲佢俾追兵一路追到去河边咧，佢就大声喺度讲话自己系天帝嘅孙啊，河伯嘅外甥啊，云云。咁样，跟住就攞把弓咧打落条河度，因为嗰阵时冇桥啊，但后边就有追兵，打落条河之后点咧？神奇嘅事就发生啦，嗰啲鳖咧升晒上嚟搭条桥俾佢，佢过咗河之后咧，啲追兵一上桥咧，啲鳖就散开，有啲追兵就淹死。咁所以可以睇到原来桥喺呢个东亚嘅世界咧，已经自古以嚟已经系有一个好神话性喺度。佢会同好多嘅君主，佢尝试去说明佢系天命之所归咧，成个故事嘅建构有密切嘅关系。 喂，同摩西过红海异曲同工。 异曲同工系啊，即系话我系摩西咁啊。 唔系，但我谂起另一个故事啊，就喺阿拉伯啲神话里边咧，应该系一千零一夜里边嘅古仔啦。就有个主角系要过河啊。但系就即系冇办法啦，咁啊于是乎有条鳄鱼走出嚟，就话我自己系即系呢个河嘅大王咁样，咁我跟住个主角就同佢讲，咁有几多手下逐条想带出嚟， 全部飞， 跟住结果佢就系一条一条喺个鳄鱼上面数，然后过咗， 然后就过 咗条河。啊！原來真係好多人， 即係好似噶，所以其實即係我哋睇到先民啊，或者遠古時候一啲建構嘅神話。咁另外我哋當講到東方文化，印度都會係一個好重要嘅代表啦。咁印度教喺東南亞亦都係好流行。咁我上年就去咗柬埔寨啦，即係去追夢啊，因為我一路都好想去呢個吳哥睇啲吳哥文化嘅嘢。咁呢一個咧就係叫吳哥通嘅地方啦。咁吳哥通其實好多香港人都會叫做大吳哥噶，吳哥窟就係小吳哥。咁其實就係牽涉到兩任君主啊，吳哥窟就係蘇耶跋摩二世起嘅。咁吳哥通就係佢之後大概80至100年左右，因為當時嘅占婆人咧，即係越南南部嘅人咧，佔領咗呢一個吳哥城。咁復國嘅個君主就叫蛇耶跋摩七世。咁蛇耶跋摩七世復國之後就起咗呢個吳哥通城。咁吳哥通即係大吳哥城咁嘅意思。咁喺個城門外面就有條橋嘅。咁大家會睇到呢條就係嗰個橋嘅位置。那個橋咧會見到啲神像咧掹住一條。其實係咩嚟嘅呢？其實係一條蛇嚟嘅。咁我哋可以睇下呢一個蛇頭嗰張圖。咁呢一個蛇頭咧就係呢一個有七個頭嘅一個蛇嘅形象啊。咁佢有個名嘅就叫喇嘎。咁係嚟自一個梵文轉做高棉文嘅一個形容啦。咁其實七頭蛇咧喺印度教嘅文化入邊係有好深遠嘅象徵意義。佢係可以溝通呢一個人間同埋呢一個神界。咁因為呢一個吳哥通城咧，其實咧佢係蛇耶跋摩七世起嚟彰顯佢自己嘅功績啦，復國嘅功績，亦都係因為佢轉變咗個信仰。蘇耶跋摩二世嘅時代，吳哥窟我哋知道其實係送俾毗濕奴，嗰陣時係一個印度教建築物。但係到蛇耶跋摩七世嘅時候，佢因為經歷咗好多戰亂咧，佢好辛苦復咗國之後咧，佢就改信咗大乘佛教。咁所以咧喺呢一個橋嘅盡頭咧，我哋就會進入咗吳哥通城。咁入咗吳哥通城之後咧，就去到最後一張圖啦，即係小毛今日帶上嚟嘅最後一張。咁我哋就會見到咧，條橋真係由呢個人界進入咗神界，就係呢個巴戎寺啦。咁就係好多時我哋去吳哥咧，都一定會去嘅一個地方。咁就係呢個巴雍 Temple， 巴雍 Temple 其實就係出咗名，有好多高棉嘅微笑啦，即係呢一個雕刻係一啲好似佛像咁。但有啲學者咧就認為其實嗰啲係蛇耶跋摩七世嘅手下嚟，佢愛嚟彰顯佢哋嘅功績。 即係對於成個高棉王國佢嗰個復國嘅功績。咁所以其實呢一個位咧都有啲似啊今日阿齊哥定個題紅橋。因為其實點解蛇會係七頭，即係那家蛇點解為七個頭呢？有多學者形容其實即係佢相信其實係同彩虹有關，因為當條彩虹橋出現嘅時候，佢咪會好似一個拱咁樣喺個天空度，大家都會好自然認為咧，彩虹係連結人界同埋天界嘅東西。咁彩虹有七隻色啊嘛，蛇就有七個頭咯。咁所以有呢一種咁樣嘅附會，雖然未必係一定係事實啦，但起碼都可以説明到橋同埋好多我哋東方文化入邊嘅神話啊、連接啊。connection 上面有密切的關聯， 係啊，中南半島或者再大啲嘅東南亞嘅部分嘅歷史咧，常常喺我哋即係東亞嘅視野或者印度嘅視野之間咧，被成為咗一個邊緣嘅一個部分，冇乜好仔細咁去留意。咁但係其實我哋話依個兩個巨大嘅文化圈，印度嘅文化圈同埋一個東亞嘅即係華人嘅或者中東華嘅文化圈之間咧，其實好豐富人口滋長，或者數量好多嘅人口係喺度嘅。即係我哋話，其實上量人口數量啦，嗰個文化發展啦，其實嗰個深度咧，其實絕對比其他地方咧不無多樣。原因係咩？其實嗰度嗰個環境真係好適合人類生存嘅。其實佢哋好容易得到食物啦，相對安全嘅比率係好高啦。咁所以其實係一直被忽視。咁我哋之後啲集數有機會，我哋都會講多啲中南嘅一啲嘅事。咁啊，就係翻翻去我哋講橋啦。咁其實香港其實都有啲橋嘅。香港有冇啲咩東方橋，或者值得講，或者係調翻轉我哋去講東方橋嘅時候，香港有乜嘢可以同大家傾埋去睇嘅咧？ 其實阿卓然咧，成日都會用一個相對咧比較嘅，因為佢讀文學出身啊嘛，係咪？即係睇好多建築咧，都係諗緊佢有咩感覺啊嚇，有冇一種詩意啊咁啊。咁其實我個人又比較，即係個人又唔夠浪漫啦嚇。我睇建築咧，好少會有咩特別嘅感覺，好多時就變咗好理性咁去睇。咁但係咧，香港咧有一啲地方咧，即係我又特別要講，即係少有地咧，我去到嗰個地方，真係感性上面咧，我有一啲嘅即係觸動喺度嘅。咁我呢個永聰兄咁樣，頭先咁多圖啊，不如我哋唔好俾佢停啊，繼續 出多張圖，出圖 俾各位睇一睇嚇呢個地方。咁啊咩地方咧？嗱，我啊唔講住啊，又俾大家估一估啊嚇。咁啊，頭先我哋又睇到又播咗一啲譬如日本啊嗰啲咁嘅橋啦，係咪？大家都覺得有啲相似啊，咁啊，大家又估唔估到呢個地方係咩地方咧？ 一睇即係金閣寺啦。 係咯。 上次我帶過嚟喎金閣寺， 好顛覆喎你個答案啊！ 在香港位於鑽石山附近， 是不是啊？是不是我離身啊！我去過呢個，所以知道邊度嚟 嘅。去過你都未必估到。 我知呢度是韓國嚟嘅， 成位於 誒都有啲似嘅，係嘛？當然啦，呢一幅圖咧，其實咧就係、是香港嘅智聯政院、南邊嘅嗰個庭園啦，叫南蓮園池啦。咁你就算你，我以為咧我執走，我其實用 P 過嘅呢張圖，左邊嗰幅咧，其實影落去咧，其實會見到後面荷里活華庭，嗰個好高幾廿層嘅，我咧用 Photoshop 咧執過嘅嚇。咁其實即係你會呢個地方就係我少咗香港嘅嗱，可能你哋以為我喂建築師嘅講啲哇啲現代建築啊咁啊好有感覺，但係咧反而咧我對呢個地方咧就好有感覺。我去到嗱，雖然我會去到覺得即係。咦，系咪真系中國建築呢？有好多人都會有咁嘅感覺，就係、是、喂，其實係咪日本建築嚟㗎？咁樣咁當然啦。佢嘅論述就係、是、其實佢係仿唐嘅。咁從某一個角度嚟睇咧，中國嘅唐朝建築傳咗日本之後，咁日本就繼續去運用啦。咁但係中國可能不斷再發展其他唔同嘅風格，反而原本唐朝嗰啲風格咧就好少見，甚至乎係消失咗。咁喺日本咧，反而咧會繼續保存或者繼續再起新嘅建築，都用翻譬如中國唐朝嘅咁嘅建築。 禮崇求諸嘢啊嘛。 係啊，咁所以咧，我去到呢、這個呢、這個南蓮園池啊，或者係智聯政院咧。有時真係即係仿如置身喺呢個日本嘅京都，尤其是即係我最中意嘅就係可能係譬如冬天啦，即係太陽就冇咁早出嚟，而又有啲晨霧之下，又冇乜人嘅情況，去到即係我覺得係一個好浪漫嘅地方嚟嘅，真係。 係啊，即係我話你明唔明啊 ？Stan 講自己係唔浪漫嘅。 係啊，其實根本就浪漫到不得了。 係啊，即係其同埋嗰個對美學啊、審美嗰、那個長期嘅鑽研咧，你見到 Stan 其實一直都有喺度嘅。即係依一點，我覺得講建築或者講橋嘅時候咧，經常都要講到。有一條橋咧，佢或者有件建築物啦，佢除咗係一個經濟啊，或者軍事或者各種各樣用途嘅實質上之外咧，其實佢都係對嗰個社區嘅個好重要嘅一樣嘢，因為橋多少就或者係好多人會經過啦，或者有個高度啦，咁大家行過會見到啦，同埋河口或者河道咧，通常都係一個景觀嘅開闊嘅位置，因為冇嘢噶嘛，咁所以咧你經常都會望到條橋，咁所以如果條橋咧有個樣係點咧，其實好大嘅影響。咁香港都有啲橋，即係都相當重要，有啲位置嘅橋，譬如廣福橋，咁我都覺得都幾緊要啊 ，Stan 啊。 係啊，廣福橋其實我去睇咧，就睇睇翻個歷史，又同我自己研究開嘅，譬如之前我都有提過，五一或者四一地區民初時代嘅一啲墟市同埋橋，佢哋即係 pair up 咗之後，形成一個互相競爭嘅關係。咁呢個亦都同頭先講過嘅商業啊嗰方面係有關嘅。嗱，譬如如果講五一嘅時代嘅喺民初時代咧，好多時有一啲舊嘅墟本身已經喺度嘅，咁多數都係沿住河流啦。咁但係可能喺側邊喺一個新墟嘅時候，咁會形成咗一個直接競爭。咁佢點樣去增加自己嘅競爭力咧？咁喺民初時代就係佢起新墟嘅同時，又起一條新嘅，譬如嗰陣時已經開始即係汽車方面已經即係比較多用啦。咁起一啲俾可以俾汽車通過嘅橋，咁樣嚟到去將原本舊墟裏面嗰啲咁嘅客咧可以吸咗過嚟嘅。而另一個其實個重點亦都係特別啲嘅，同五一就係亦都同嗰啲咁嘅宗族佢哋互相之間咧係嗰個競爭有關，因為好多時嗰啲墟市係某一個宗族啦，或者個別嘅宗族去合作去起嘅。咁而你去起一個新墟喺隔離，即係同原本嗰、那個宗族即係喺嗰度有好大勢力嘅宗族咧，會係直接挑戰佢嘅。咁你互相之間嗰個競爭係譬如當你起完一條新嘅橋之後咧，可能咧即係你會去限制原本舊墟嗰個宗族，咁嚟到去將嗰啲即係嗰啲客咧吸咗去自己呢一條橋嗰度。咁你舊嗰個墟亦都唔會坐以待斃啊！咁佢點回應咧？又起過另一條橋。咁咧呢一個咁嘅新橋同埋新墟，同埋舊橋舊墟之間咧，就係亦都同時反映咗宗族之間嘅。 冇 ，exactly 冇錯。所以你話講橋或者橋梁嘅過程，佢除咗係一個各種各樣嘅運貨運作，佢亦都係一個經商生意好重要嘅位置。Thank you.